是吧？就那么短，对，所以你还应该多方面的学学。 嗯、 这昆曲吧，真是一个祖国的骄傲，应当说是啊，这几百年传下来的精华，那些精华都存在那些折子戏里边，你应该多方面的摆纳那些名著的折子戏呀、啊、什么各方面的有特色的都应该踏踏实实的学，你这样学多了，你要排大戏你就有借鉴的东西了，不只是北方的，南方的也要学，是吧？这样慢慢呢就更那个基础更厚实了，是吧？你这样就像那个盖楼房似的，你基础打得越牢固越结实，你那楼盖得越高， 对 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啊自己应该哎不能够骄傲，什么时候也别骄傲，要虚心的学，是吧？多方面的多看书。 确实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是最直率的啊、 嗯、 刚才林平老师说了很多、 嗯、 其实你现在在舞台上的表演也可以说是林平老师艺术的一种延续了。 嗯，对， 是不是林平老师？ 韩老师，韩世昌老师、 嗯、这几代的艺术家和老师的 艺 术 的 延续 啊、 嗯、就说这个艺术传到今天，传到他们那儿，就是一定要珍惜，这是几代人，是吧？这是祖国的遗产，是吧？这、 嗯、 要这么看，是吧？自己应当别看成这是我的荣誉啊什么、 嗯、 你不应该这么看，是吧、 嗯、 这个一定要珍爱它，发扬它，是吧、 嗯、 使昆曲能走一条特别正确的道路，发扬光大， 是吧？嗯，哎呀，真是林平老师说的多好啊。 嗯，对， 有这么一些老一辈的昆曲艺术家给你们掌舵， 嗯， 咱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好好学习、 嗯、 把这个昆曲艺术呢传下去啊。 对， 学昆曲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、 嗯、 我想有很多点点滴滴呢你肯定是难以忘怀的、 嗯、 那么说来呢，这个没有苦中苦就没有甜上甜啊、 嗯、 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初学戏的时候那个苦， 嗯， 但是呢现在啊苦中有乐，但是现在应该说感受一点甜了吗？ 嗯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、嗯、对，嗯，尤其作为一个演员，现在就是方方面面的关注吧，嗯，媒体啊，嗯，各个媒体、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那报纸的采访，这回就让我有一点成就感， 嗯， 有一点成就感，嗯，哎，真是，现在我就感觉到，嗯，作为演员的那种，包括在台上那种观众那个热烈的那种反馈，而且私下以后，我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？追星族不算吧，不好意思、 嗯、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魏晨荣啊，像刚才林平老师已经说了，那位女士啊都被你表演深深的感动都哭了啊。 哎，有一些喜爱昆曲的，喜爱北昆这些演员的一些观众，嗯，他们经常有时候互发短信啊、 嗯、 包括写信啊，交流，嗯，而且就是说你要演出他就会去看， 嗯 嗯，有一些这样的观众，已经培养起一些这样的观众了， 嗯， 嗯，我就感觉啊、嗯、 好像自己多年的这个付出啊、嗯、没有白费啊、嗯、 这是一种甜， 终于得到大家的肯定了、 嗯、对对对、 啊、感觉到特欣慰吗？ 嗯 反正是挺高兴的哈， 对 啊，其实这也是一个动力，有这么多人呢都喜欢你的艺术呢、 嗯、 应该说对于自己来讲呢是压力还是动力？ 有压力也有动力，这是、 嗯、 两方面都有。 嗯， 嗯， 嗯， 压力是我怕辜负了他们，嗯，要 更好，有一种责任 感、对，要更好。如果不好的话，我觉得我怕他们失望，这是压力。 嗯、 动力呢，就是说有这些喜爱我的观众或嗯有这些朋友，嗯，我就要更加的努力去创作更好的。更多的角色， 是的，嗯，那说到这个动力也好，压力也好，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竞争， 嗯， 也是非常激烈的、啊、 对对对， 我知道咱们昆曲平时演出机会呢不是很多、 嗯、 那么你们剧院呢除了你旦角呢还有史红梅、 嗯、 董平、 嗯、 应该说呢你们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啊， 嗯， 而且都是同一个行当，又是剧院的主推的青年演员、 嗯、 在艺术上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竞争， 嗯， 那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？ 我觉得嗯竞争是难免的， 嗯 嗯，因为都是唱闺门旦的嘛，而且就是说戏就是这么多，嗯，大家都来唱，但是呢我觉得要唱出自己的风格是最主要的、 嗯、 二一个呢要竞争呢是一种良性的竞争，嗯，是要互相的促进、 嗯、 能够让

向我喊地震，自下的修归来投女真管仲居之，管之乃是我的姑母，昨日缠故云翁他许，我看他不但容貌秀丽，而且精通文门，这样才女因何甚是空啊？今晚对此拥拥夜月，悄悄闲听北京李县故亲杜真好生安门。先不一回，不少事啊！ Oh. 人不足无量，不欲先行到此进度 请 进， 但恐不安。 处，只是长谢故人，未免难消遣心。 潘相公好言重啊，我们曲家人有甚难消遣去 啊？这 你 Thank you. 是他会 原是此情空怨话，非是人之大明日张公为论路之路上 thank you。